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群。刚刚过完中秋节，想必今天晚上您抬头向窗外望去，还能够看到天上的一轮明月。每到中秋时分，无论是一个人低头思念故乡，还是三五知己好友举杯把酒言欢，我们的话题当中总是少不了月亮。今天晚上我们就跟您一起来说一说这诗中的月亮和天上的月亮。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语。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不知有多少的中国孩子学的第一首古诗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虽然现在在城市里高楼大厦灯火通明，想要随时举头望见明月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可是如果到古诗词里去看，却是处处能看到月亮的影子。所以既然要说月亮，那首先得找个懂古诗词的人才行。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学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董希平。 董老师，欢迎您。每到中秋佳节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所以很多身在他乡的人呢，就总是会在这个时候思念故乡，期盼团圆。好像在古诗当中，月亮跟家乡啊、团圆啊，总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一提到故乡，在古诗词里边，一般的都会提到月亮。但是呢，如果人在外边，那么一看到月亮，首先往往也会想到故乡。 嗯， 你要找原因的话，应该从很早以前说起了。白天照明有太阳，到了晚上，你想那个时候没有电，唯一的照明的工具，而且大家还要用得起。当然富贵人家好了，点起蜡烛来灯火楼台，这个没有问题。但这些人他们只能靠什么？ 月亮。 月亮。 对， 你想那些很苦的人，就是走夜路出去做生意，黑灯瞎火的，只盼着有月亮来帮忙。劳作的人白天干活干不完，晚上做工，灯火也要费钱，唯一的免费的光源就是什么？月亮。造成了月亮是古人最廉价的，也是最容易得到的，也是最常见的这么一个伴侣。故乡也是这个样子的，古代的交通非常的不发达，你想想也没有电话，我们今天手机微信也没有，在家里看到的景物和离家千万里看到的景物相同的只有什么？月亮。哦，这一轮月亮是不是在家里看的月亮？其实当然是一样的，但是他觉得不一样。为什么呢？月是故乡明，家里的月亮才是最圆的，寄托了他对家乡的思念。 要说起思念家乡啊，看来现代人比古代人真是幸福多了，有手机有微信，随时都可以跟家人见面或者是通话。我们真是要替古人感谢月亮啊，有了月亮才可以明月千里寄相思，有了月亮才可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不过这月亮到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呀？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我们在地球上的生物才有了月光的照耀呢？像这样的问题啊，还是得问问天文学家。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 月亮的诞生是这样，起源其实有不同的观点。那么现在比较公认的应该就是在我们太阳系形成早期啊，有一个比较大个的行星，可能会像火星那么大的行星撞到地球上，撞了以后呢，地球上的一部分物质和这个行星的一部分物质最后结合，然后在地球轨道附近形成了月球。这种撞击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太阳系呢是在46亿年前形成的，那么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就太阳形成包括这些行星包括太阳系里的这些小天体差不多都是那会儿形成的，当然月球也是在那之后，所以至少是这40几亿年前形成的。 原来这月亮已经诞生了40多亿年了，而且它一直在遥远的地方陪伴着我们的故乡地球，也难怪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会对月亮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感情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董老师，您看一年四季季季都有月亮，可为什么诗人们好像对秋天的月亮格外情有独钟呢？ 这个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第一个是自然方面的，你发现没有，秋天的月亮是最圆而且最干净的，因为到了秋天天气也冷了，浮尘也没有那么多了，看起月亮来更干净一些。 嗯，好像在我们的心中，清冷的空气清冷的夜晚总是格外能衬托月亮的明亮。 对，一部分是环境的原因，还有部分是心理的原因。秋天天气凉了，经过夏天的那么一个热，秋天凉了，人可以静下心来欣赏风景了。 嗯，心情从浮躁的夏天过渡到平静的秋天。 秋天还有其实因素很多的，你比如说春种秋收，秋天各种庄稼收获了，各种瓜果都丰富了，然后人有足够的物质底气来闲下来，就不愁吃，至少不像春夏那个时候愁吃，吃的不够怎么办，这个穿的不够怎么办。哎，现在是个收获的季节，所以看着谷满仓，粮满仓，然后可以静下心来哦，看看月亮。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秋天中秋节的时候哈，围坐在一起吃月饼吃水果赏月亮，把酒言欢，这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对呀、啊，其实还有一个心理的原因，为什么是月亮呢？人呀、啊、到了晚上心情才平静下来，就写诗作赋才适合构思。 嗯， 夜深人静，夜深倒未必，但是要人静。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好美的一幅画。 这个境界只有很久以前的古人才能享受了，现代的人啊很难了。第一，找不着这样的没有光污染的怎么样 地方， 这个地方了。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疑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道曾成。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中国的古诗词就像中国的古曲和水墨画一样，情绪总是淡淡的流露，就像月光也总是淡淡的。所以在古诗当中，就算是写愁情，这愁也总是淡淡的愁。 其实古人经常借这个月亮，有时候心情极端不好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月亮来说事儿的。你像晚唐有一个人叫文听云，这个诗人《商山山行》这首诗，他要出去谋生啊，大清早的起早，又冷，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鸡声啊，鸡叫的声音啊， 茅店，就是住的那个旅馆是那种很简陋的，用什么 茅 草盖的顶，披着什么月光，鸡声茅店月。 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 天还没亮，鸡叫吗？鸡声，你想这个肯定凌晨啊，而且这个这么早就要出发，路上好不好走？不好走，人迹百桥霜，百桥走的那个路，那个桥是普通的木板铺的路，就是肯定是小桥了，而且桥上什么铺满了霜，你走上去啊 很滑， 打滑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嗯， 你想心情该有多么的糟糕。 古人在伤怀的时候，境遇比较惨的时候写的月亮， 对啊， 就是总跟霜在一起哈，跟冷的感觉在一起。 古代很难有一种叫什么的，叫心理咨询。人啊，有时候就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很难找人倾诉，尤其是文人，文人内向的比较多，诗人，那么他要抒发这种郁闷，抒发这种不甘，这种落魄，跟亲人啊不太合适，那只有对着谁来说？对着月亮来说。而且对着月亮说完了，还可以写一首诗。哪一天他把这个诗拿出来说，这就是我当时的心里真实的写照。 诗人把月亮其实也当成了他的心理医生了。 心理医生啊，你看古人的很多诗，你仔细看一看，都有这样的痕迹在里边。咱们一到了中秋，总要提起谁的来？苏轼那首《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首词，大家都注意到了最后那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说苏轼对这个生活不满意，但最后两句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其实整个这首诗表现的是苏轼的一个心理过程，就是心情有糟糕，然后到解脱，最后到解决了这个心理危机的整个的过程。 嗯， 你看咱们看第一句，当时苏轼的生活很不如意，他觉得人间很糟糕，他不想在人间待了，看着月亮他想到月亮上去。嗯， 不知天上宫阙哈， 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来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哎，月宫里边是现在是哪一年了，我也想去住着，我欲乘风归去。月亮里边好像没人，我要到了月亮上去住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他想到那儿去，但是又怕那边太冷清了，受不了这个孤独。 嗯， 所以何似在人间， 还是留在人间吧。 但是他为什么要想去月亮，就是因为对人间不如意，在人间不如意，对人间的生活状态不满意，所以才去。那么不只好在这待着，那么你看非去不得，在人间又不甘心，所以就这个徘徊了，然后只能看着月亮转住个低起货，自己怎么样朝无眠，去不得，待着又不甘心，反来覆去睡不着。不应有恨，何事长相别时圆，好像月亮在老来调侃我，这种对我这种矛盾。 嗯， 那最后解决了，突然想起来了，人生哪能怎么样老是美好，不会是这种一种状态，就好像月亮不可能是圆的， 不可能一直是圆的， 月有阴晴圆缺，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缺的，一年就那么几天圆月也不容易啊，为什么呢？碰见云彩一遮又看不见了。 嗯， 所以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也是这样，人有悲有欢，有离有合，所以想开了，所以但愿人长久。只要我跟他是写给他弟弟的苏辙的。 嗯， 两个人当时也不在一起，所以他说只要我们两个平安的活着，但愿人长久，咱们哪怕不在一起，但是总是能同看一轮明月。这个婵娟有美女的意思，在这指的是 月亮， 对，美丽的月亮，同看一轮明月，同在一轮明月下，我们都知道彼此安好，那就可以了。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的悲欢离合可以赋予诗词当中，而月亮的变化并不是为了人间的悲伤，而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都知道月亮每天围绕着地球不停地在进行公转，但其实月亮跟太阳的位置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月亮相对于太阳基本上每天要由西向东差到12度左右。你比如初一的时候，月亮基本上是跟太阳一起东升西落的，那么到初二以后呢，其实月亮就走到了太阳的东边12度左右，就是初一的时候月亮跟太阳同时升起来同时落下去，所以初一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到初二的时候呢，月亮就走到太阳东边12度的地方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会先出来啊，太阳出来以后过一会儿呢，月亮跟着太阳出来，跟着太阳出来，因为现在天非常亮看不见月亮。然后等到这个它往西边落下去的时候，是太阳先落下去，因为你现在月亮是跟在太阳后面12度的地方。如果太阳落山以后你去朝着西边看的话，你就会看到低空一个特别特别细的一个月牙，这是有可能的。初三的时候月亮就又走了12度，也就是说它离太阳有24度了，这就离得比较远了。所以初三的时候在太阳落山以后你往西边看，傍晚的时候你是能看到一个小月牙的。随着一天一天的推移呢，这个月亮离太阳就越来越远，每天都偏东12度。所以呢，也就是说傍晚的时候太阳落山以后月亮的高度就会越来越高，同时它自己呢这个月牙呢就会越来越粗，也就是说月亮会越来越胖。那么一直到比如初七初八是上弦月，到十五的时候因为它已经过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了，那月亮跟太阳基本上两个就差180度了，所以到十五前后我们会有一次满月。这会儿呢太阳落山以后月亮正好从东边升起来，满月的时候我们总会是在东边傍晚的时候在东边看到月亮升起来。所以比如说如果你说海上生明月，如果是一个明月是个圆的月亮的话，那么我一定知道他这句话说的时候是傍晚的时候往东看的时候看到的，因为他俩差这个180度了，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从东面升起来的时候月亮正好是从西边落下去。 以前听过一个浪漫的说法，说太阳和月亮就像是永不能见面的情人或者是朋友，永远都在地球的两面。看来这也是文人浪漫的想象。听了朱静馆长的解释，我现在才知道了，原来月亮和太阳的关系在不断的变化，有时亲近，有时疏远。要这么一说啊，月亮给我的感觉似乎就从总有淡淡的忧伤变得有点俏皮了。当然古诗中的月亮也并不只有一种感觉。 有一个词人宋朝叫张歇，他也喜欢写月亮，但是他笔下的月亮就非常的俏皮，而且更有人情味一些。张歇有一个绰号叫张三影。 张三影是影子的影吗？ 影子的影。 张三影， 因为他有三首词，每一首词里边有一句写到影子，变成了当时的名句，大家称他做张三影。第一句叫云破月来花弄影，还有第二句叫连压卷花影，第三个阳沈阳话叫堕风絮无影。这个絮，杨絮柳絮，在朦胧的月下被风吹到地上，但是月光不是那么的亮，月朦胧，柳絮也朦胧，所以在风中堕 堕就是坠落那个堕落那个堕，然后在这个月朦胧的月光和轻轻的微风当中柳絮和杨絮，风也暖风也轻，春风，你想月也朦胧，堕风絮无影，哎，想在月光下找他的影子竟然找不着。所以这三影啊，你看到没有，没有月怎么看影啊，晚上你看这个月亮写的有点俏皮，而且又善解 人 意。 现在您听到的是一首古筝名曲，叫《月儿高》。其实我找到了这首曲子的很多个版本，每个版本听起来感觉都稍有不同，也许就像是同一首曲子每个人弹出自己的琴韵一样，同一轮明月每个人看上去感觉也会是不同的。月亮给从古至今的文人提供了无限的灵感，那天文学家又是怎样看待月亮的呢？我们的朱静馆长喜欢月亮吗？ 实际上呢，就对专业的天文观测来讲，月亮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干扰，我们都不喜欢月亮。我们会有一个概念叫无月夜，还有一个概念叫大月亮。因为天文观测呢，往往我们需要去观测天上那些特别特别暗的天体。满月的时候呢，特别如果再加上天上有点薄云呐，有点云的时候，这个满月的影响就会使得天光背景特别特别的亮。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去探测那些特别暗的天体就是一个巨大的麻烦。所以可以说，所有的专业的做光学天文观测的天文学家特别不愿意那个有月亮。 原来这么美的月亮也并不是人见人爱。好了，上半时段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一起来说一说诗中月和天上月。我是主持人小群，我们广告之后继续。 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又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B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群。在中秋之际，在每年我们都会举杯赏月的时候，让我们继续一起来聊一聊诗中月，天上月。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行人月摇曳，近夕起相思。仰头看月见新红，形影双飞玉剑中。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要是我们把中国古诗词当中所有跟月亮相关的诗句全都抄写下来，我想也许到明年中秋我们也抄不完。不光是因为诗词的数量太多，而且啊，古人在写诗写词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来猜个谜语，比如不把月亮叫做月亮，而用它的别称别号。比如在古诗十九首当中的这首三五月正满，四五蟾兔缺，这里的蟾兔就是指月亮。这月亮还有哪些别称啊？我们还是得听古诗词专家来讲一讲。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学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董希平。月亮的名称啊，实在是五花八门，非常的多。月亮在一个月当中有不同的，在不同的时间呈现不同的月相，古人对每一个月相都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其实比较熟悉这个月相的诗人，他有时候会用这个月相称呼他的月亮的名字。 嗯， 但是诗人呀，有时候就风花雪月嘛，他可喜欢用一些美称来指代月亮。这个最知名的一个就是《楚辞》里边的用的叫《望舒》。现代有一个诗人叫戴望舒， 嗯， 他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雨巷》，所以他叫戴望舒，其实就是什么，戴月亮 啊。 但是人家有美称啊，你像李白，有一首诗叫《古朗月行》，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你看，一共才这四句里边，月亮就有了两个称呼： 瑶台镜、 白玉盘。哦，这是那个时候的小时候，古人以为的月亮里边有嫦娥、有玉兔，所以有时候这个月亮又称玉兔，有时候又称桂魄。 桂魄， 桂树的桂，魂魄的魄。 桂树的魂魄 就是那一轮圆月亮、 哎就是、 好写意的一个比喻啊。 它不是又一是瑶台镜吗？ 嗯， 哎，月亮的确像一面镜子，古人用的是铜镜。 嗯， 所以正好就那么个圆的铜镜嘛，常用铜镜，铜镜用的时间久了它生锈，它就要把它打磨一下，磨得亮。古人一看刚磨过了以后很明亮的铜镜，就好像天上的月亮。辛弃疾有一首词特意提到月亮，有两句说，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 飞镜也就是月亮， 月亮对，一轮铜镜飞到了天上，是刚刚磨过的重磨。 哦， 其实他前边说了，一轮秋影转金波，是秋天一个影子闪烁着金色的那个 光 波纹。哎，说好在天上，其实这是月亮吗？然后他说，其实这就是飞镜又重磨。 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叔前赴，辛弃疾。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横额，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酌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还有一种常用的就是把月亮比成蟾， 蟾、 就是、蟾 就是蟾蜍的蟾、啊、 哎，就是蟾蜍的蟾，其实也就是蟾蜍、 嗯、现代人好像觉得蟾蜍不是一个特别美的动物啊。 很久的传说是嫦娥到了月亮上，后来变成了蟾蜍。 虽然说蟾蜍的形象和我们现在想象的嫦娥的形象差别很大哈、啊，但好像确实在这个古文记载当中是有嫦娥化蟾的这么一个传说。 对，也有这样的传说，所以蟾蜍也变成了月亮，也用来指代月亮，金色的月亮。所以这个蟾月亮又叫什么金蟾？ 金蟾。 李白很喜欢神话。所以他在他的诗里边也经常引用神话里边的这些典故，玉蟾离海上，白鹭湿花时，月亮刚刚从海平面上升起。 嗯， 你看张九龄是说，张九龄就不是这么说，他直接就很白的，你还记得怎么说来着？ 海上 生明月，天涯 共此 时，就是海上生明月嘛。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就说，海上明月共潮生。 嗯， 你看李白就不这么说，玉蟾离海上。 李白好像也不止一次用蟾来代指月亮吧，在诗中 称月亮为蟾，他已经很熟练很自觉的拜个月亮。哦，他直接就叫拜蟾， 半蟾。 他有一首诗，他说，西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 一打开门，看到半个月亮升起来了， 半个月亮爬上了， 那这就应该不是十五，有可能是初七、初八，或者至少是月亮没有完整的时候， 就上弦月或者下弦月， 是， 对，只要不是十五都可以。 嗯，确实，这个月亮的别称，要是我们真的这样数的话，数都数不过来啊！什么兔轮、蟾蜍、蟾宫、青蟾、桂宫、桂轮、桂魄、月桂、宝镜、金镜、水镜、冰镜、玉环、玉阳。 三五月正满，四五蟾兔缺，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高星灿金粟，落月沉玉环。素娥漠漠翻愁记，复于风林雨夜长。白兔如衔冷宫，走入杏花潭下景。 这么多美好的名字，代表了人们对月亮那种美好的感情。一轮明月挂在天空，洁白无瑕，温柔似水。不过作为一颗星球而存在的月亮真的这么美吗？当科学家遇到艺术家，美丽的幻想常常会被现实打破。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月球呢，因为它是自己不发光，它是反射太阳光，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月亮很亮，主要还是因为月亮离我们很近，被太阳照的它总是一半亮一半暗，朝着太阳那半拉是亮的，反着那半拉是暗的。月球本身其实它是没有大气的，就是说使得月亮朝着太阳那半拉，月亮温度就会特别特别的高，背阴的地方呢温度就会特别特别的低。月球表面其实我们这么看上去呢，你会觉得有的地方会颜色稍微的深一些，古人其实那会儿不太知道，觉得像月亮上的海一样嘛，所以就都叫月海。所谓的月海其实还给它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其实月球表面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很多很多的，我们叫环形山。月球表面的环形山绝大多数呢都是撞击坑，都是被砸出来的。月球本身从现在看，月球本身其实它是一个已经完全死寂的一个星球，就是它的活动性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大概30多亿年以来就已经没有什么活动性了，所以它表面也没有什么太美好的那种感觉。 表面布满被陨石砸出来的大坑，这样想想似乎真的不是那么美好。不过文学的魅力在于想象和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和意义，所以啊，不管月亮长成什么样都阻挡不了我们对它的爱，也阻挡不了我们把它当成爱情的象征。 有一个人叫燕吉道， 燕吉道 词人，燕吉道就是晏殊的儿子，他写过一首词里边提到的，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本来当时燕吉道跟那个小平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哦，就有好感，然后当时小平在舞台上表演那个弹琵琶，哦，他就注意上了。结果表演完了以后，小平从舞台上穿着长长的舞衣跳了下来了，走到这个词人的跟前。你看他说的，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个彩云就有双重含义了，一方面是月朗星稀，天上的彩云在那飘，同时又是写这个小平穿着长长的舞衣在月下像一朵彩云一样 飘 然而至，来到了词人身边。 哦，月光下照着一个女子的婀娜的身形，漂亮的裙子像彩云一样在月光的照耀下飘然而至，很美的感觉。 是啊，月亮在男女感情的作品里边经常是起到的见证人和景物衬托的作用，但是有一首诗写的却不是这个样子，就超出了这个之外，它表现的是月亮变成了两个人中间的这种媒介，就月亮活了起来。这一首诗大家也很熟，唐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他的全诗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月摇曳，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应手赠，还寝梦佳期。他这首诗他写的说，海上升明月升起来了，说天涯共此时，哪怕人在天边，大家也能看着同一轮明月了，你啊跟我啊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但是想必我们这个时候正沐浴着相同的月光。有情人晚上太长了睡不着，然后就互相思念，怎么办呢？思念思念，把烛光蜡烛灭了，发现月光又飘到了自己屋子里来了。像张若虚的《春江花夜夜》里边说的，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枕上拂还来，就月光你怎么赶都赶不走。所以他这也是这样，灭烛怜光满，这个怜是在这不是可怜，是喜欢的意思， 怜爱的意思。 怜在古诗词里边绝大部分起的不是怜悯，而是 喜爱。 可怜九月 初三夜， 露似珍珠 月 似 弓。 可怜的九月初三的月亮是 应该是个小月牙啊。 对呀，是可爱，多么可爱俏皮，所以是可爱。他跟同样写月亮的，它独特的地方在哪呢？最后一句，不堪应手赠，还寝梦佳期。我本来想一捧月光寄给你， 但是挤不过去啊，不开挤不过去，所以咱们还是睡觉去吧，还寝梦佳期。既然在月光下咱们见不了面，咱们在梦中怎么样 相见 吧，怀寝梦佳期。所以张九龄这首诗写的还是很有特点的。 有人把月亮比作爱人，把他的阴晴圆缺比成爱人心情不定的样子。我们看到月升月落，月满月亏，月亮似乎永远是在不停地变化的。有首歌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我们每天看到的月亮的脸真的在不停地变吗？ 月亮呢，因为它是地球的一个卫星，每年月亮和地球一起会绕着太阳转一圈，那么每个月呢，月亮会绕着地球转一圈。如果大家仔细的你去观察那个月球表面的话，因为肉眼看其实以前大家有各种想象，比如有人说是嫦娥啊，或者有个桂花树啊，或者说月面上有小兔子。你仔细看的话呢，因为它其实是我们把它叫月海，有些看上去相对来讲颜色有点深一点的这个区域。那么这区域你比如像月亮的那个月球表面啊，比如你看那个像小兔子耳朵一样的那个结构，其实是有点像的。那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就这月亮啊，其实它总是同一面朝着我们的。你比如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从东边升起来，你看着那个小兔子耳朵在那儿，然后随着它这个慢慢的往南走，再往西面落下去，整个过程中其实你都能看见它。其实对你来讲，实际上月亮朝着你可能只是一个旋转，它不管怎么转其实都还是同一面朝着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这是因为现在的月球呢，它的自转的周期和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月，严格的一个月，所以它永远都是一面朝我们。 真是没有想到，我们原以为不停变化的月亮竟然还有这样恒定的一面，那就是永远一面朝着我们。这好像应了那个哲学命题，变和不变都是相对的。其实古人在诗词当中不光歌咏爱情，诉说思乡之苦，同时也做出了很多哲学思考。在所有的写月亮的诗词当中，董老师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 我觉得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知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春江花月夜，这首曲子也是著名的琵琶独奏曲春江花月夜。 闻一多非常推崇这首诗，他说这首诗是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我觉得他这首诗真的写到极致。诗的前半段，海上明月共潮生，把月亮刚刚从海平面上升起的那个感觉写了下来，就是月升。接着他把月亮在天中天心月圆的那个感觉，那个过程也写了下来，皎皎空中孤月轮。而且最有意思的，他还有深度， 有深度， 有深度。然后说人在面对着这样的月亮有一个哲学的思考，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 好像在这里也有读成纸相似的是吧？ 有的本子做望，有的本子做纸，我喜欢读望。闻一多很喜欢这个感觉，说明我张若虚已经有了穷绝的宇宙意识，他触及到了人的一个就人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短暂与永恒。月亮在他心目当中，你看月亮是永恒的，但是他就问月亮什么时候第一次照到了这个江边， 江月何年初照人， 初照人呀、啊？对，他想问月亮的开始 是什么时候。 对啊，而且他还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边的第一个见到月亮的人又是谁呀、啊？他又触及到了什么人类的起源的话题，人类起源和月亮起源，那不就有点接近宇宙的起源了吗？ 这是诗人有一个更宏观的更哲学层面的宇宙层面的思考， 这就不仅仅是文学了，更是、啊、哲学了。 嗯， 而且他最后结尾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虽然探讨哲学问题，但是又很有人性，又讲人性，下边就讲月亮下的男子和女子的思念。 谁家今夜扁舟 子， 何处相思 明月 楼。 男子在外边坐着船在外边谋生，女子在家里何处相思明月楼，在楼上看着月亮想念着对方。 哦，两个人还是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是共一轮 明 月。 对，就好像月光好像是声波把他们连起来了。如果今天有手机，我们就知道了是两个手机之间的信号电波把他们连起来了，但是在古代没有，那我们可以理解为月亮所反射的光波把他们连起来了。后边一直到抒情，月亮落下去了，光波没了，两个人的隔绝就断了。最后两句你看到没有，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 潇 湘 无 限 路。两个人堕入了黑暗当中，就好像 互相没有了音讯 了、哦、对呀、啊，连月亮就是借助月亮两个人进行心灵的沟通，这种借助光波进行心灵的沟通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嗯，不知乘月几人归，月落摇情江满树。从古人对月亮的想象到今天我们登上月球看到月亮的真实面目，我想无论我们对月亮了解多还是少，都不能够改变我们对月亮的那份特殊的感情。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感谢为我们朗诵诗词的我的同事尚远和来自九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刘静怡、刘云仙、赵子涵、刘沐橙、蒋一夫、许瑞辰和朱老师。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欢迎您继续留在北京文艺广播，明天晚上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会。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许久没有见到的小新海参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吧，小新海参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许莹，买海参找小新。小新海参去哪儿了呢？海参热化了、 啊、 是这么回事。大连啊，整个八月初的时候遭遇了一个50年难得一遇的高温，因为海参它本身它是喜凉不喜温的，28度的时候海参生活得很舒服啊，31度是海参能忍住的高温了，但今年八月初曾经一度是40度高温，所以大面积的海参热化了，到什么程度啊？80%-90%的海参出现绝收状态。你注意到新闻中这个字眼叫绝收，以前我们说减产，100根捞上来可能还有8-90根，10根20根没有了那叫减产。